第242集，推广天下。 饭后，薛元小心扶起圣上往外头走去。府外已经备好薛府的马车，薛远上去看了看，皱眉跳下来往府中跑去。 圣上等等臣。 不过片刻，他便抱来三床棉花被子，忙里忙外地铺在马车之中。顾元白面不改色地站在马车旁，身姿笔挺，实则腰间酸软无力，小腿都有些站不直。薛远不在身边，没人敢上前靠近威严无比的圣上，整齐衣袍之下，这些无力都被遮掩得老老实实。薛将军站在一旁，疑惑地喃喃自语： 哪里用得着三床被子？ 顾元白心头漫上尴尬，还好未过一会儿，薛远便铺好了被子，下车握住了圣上的手。 圣上，臣扶您上车。 他小心翼翼，步子缓慢，时不时问一句： 臣走得快不快？您先看看舒不舒服。圣上渴不渴？脚累不累？ 闭嘴。 薛老将军原地愣了半晌，才骑马跟了上去。顾元白去的地方正是他的太子太傅李宝的府上。李府亭中摆放着一方古琴，众人坐在亭中，暖茶被丫鬟送上。李宝颤巍巍地伸出手，想要亲手为圣上倒一杯温茶，圣上温和地阻了他： 太傅年龄大了，这等小事怎么能让太傅做？ 圣上话音刚落，薛远便及时起身，端起茶壶飞快地倒了四杯茶水。他倒茶的模样也是牛角牡丹，半分不懂什么饮茶之道，依然笑着接过茶碗，浅浅品了一口。但一桌子的人谁都没有在意薛远倒茶的动作。李宝有些不安，也有些急切，圣上却缓缓悠悠地同他说了一番庭院中的景色，又念了两句诗。 这首诗作从江南传遍了大江南北，若是朕没记错，这才子曾拜师过太傅的弟子。 啊，是，这孩子灵气十足，与师父上确实有些天资。 太傅教书育人数十年，桃李满天下，个个学识不凡，被太傅赞誉的人，朕确信其一定是个人才。 圣上，臣惭愧，臣幼子。圣上，您如此信任于臣，臣着实愧不敢当啊。 太傅莫要过谦，你幼子是年少无知，犯错了事，只要他知错就改，朕便可不与计较。 薛远若有所思，眼中深邃地看着圣上和太子太傅。太子太傅的幼子曾经得罪过圣上？李宝大喜过望，当即要跪下谢恩，顾元白拦住了他，从衣袖中抽出一张信封，笑着道： 太傅，你先来瞧瞧这个。 信纸上便是一篇用标点符号来断句的曹刿论战。李宝看了第一句，便注意到了文字之间夹杂着的小小东西。他惊讶抬头看着圣上，圣上点头道： 看下去。 这位当朝大儒便收敛心神，接着看了下去。等李宝看完，静默良久不语。顾元白不急不缓喝了一口茶，才问： 太傅认为这篇文章如何？ 这 叫做标点符号。太傅看完这一篇文章之后，应当知晓其作用。 昨晚顾元白写完这篇文章之后，拿给薛远看时，薛远这个文化人都能看得出这些标点符号的大致作用，更不用说名满天下的帝师李宝。 圣上，臣…… 太傅，你只需同朕说，这是不是一个好东西？ 李宝脸上颤抖，良久，他艰难地说： 这是个好东西。 朕怕太傅未曾看懂，再给太傅好好讲上一遍。 这弯曲的符号叫做逗号，用于话句之中未曾结尾的短句分割。 一一讲下来，李宝握着拐杖的手都在发着颤。顾元白佯装没有看见，讲完后笑着同李宝说： 太傅同朕一样，都认为这是一个好东西。既然是好东西，朕就得推行天下，惠及百姓。太傅说是与不是？ 这…… 李宝骤然睁大眼。这个世界上得到了权、得到了钱的人，最怕的就是有人上来分钱，有人上来分权。科举是一条真正通往上层、改变出身的通天之道，这条道路已经当官的人无法将其斩断，无法阻止其上来分散自己的权力，只能找到另外一个办法，用科举最基础的东西聚斗来斩断一部分人的通天之路。聚斗之说是读书的关键，不明聚斗就不会读书，门生学派便是用各种各样的聚斗之别来壮大自身。读书人投入其中学习聚斗做官，便在朝廷上与自己学派的人自成一派。像李宝这样的大儒和帝师，身后便是有名的上学学派。圣上所用的这些标点符号，基本触碰了所有已经做官的各学派上层人物的蛋糕。谁都在遵循这个潜规则，权力怎么分都在学派之中壮大。我愿意分给你权力，因为你是我的人。当官的不再排斥科举，有钱的钱财终究会回到自己手里，但这样的结果长久下去只会使皇帝危险。结党营私、抱团这样的事情，即使到了现代也层出不穷，小到学生班级，大到国际天下，哪里都避免不了这样的事。李宝答不上来，顾元白就把目光转到了薛老将军的身上，笑着问道： 薛卿，你说于国于民有用的东西，朕是不是应当推广天下？ 薛老将军不明所以，但还是铿锵有力地点点头： 臣认为理当如此。 李宝苍老的额头上有一滴冷汗顺着皱纹深入到了鬓角。 圣上，这东西是好东西，只是怕是有才之士对这等新奇物接受不了。 太傅说得对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叫来几个有才之士，朕亲自问问他们，看他们是觉得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。来人，唤楚卫、常玉言前来。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